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原警陈云林、杨瑞和还有邱大荣三人，五年前担任万华分局侦查组，还有警备队小队长的时候，收受赌场业者贿赂以及花酒招待，泄露警方的查缉讯息。台北地方法院前年依违背职务收贿罪，判处陈云林11年、杨瑞和9年、邱大荣7年有期徒刑，分别褫夺公权2年或3年。案经上诉，高等法院今天改判陈云林8年6个月。杨瑞和6年6个月，邱大荣5年10个月，同样分别褫夺公权2年或3年，案子还可以再上诉。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的罢工投票还没结束，但是月料通过几率相当高。工会理事长李信彦今天指出，不排除中秋节罢工，但是不会采突袭式，预告期至少3天以上。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旗下华航分会以及长荣分会今天到交通部陈情，民航业为政府高度管制事业，主管机关应该以实际行政权劝说两家资方不要干扰投票或有让会员恐惧的不当劳动行为，也该积极要求资方实质协商。民航局标准组长林俊良认为，3天的罢工预告期太短，国外至少7到10天，因为航空公司因应罢工期间营运，可能必须向国外施租飞机，也就是连同机组人员还有飞机一起租用，还有旅客的迁转问题，作业时间一定超过3天。加入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的华航机师大约800名，长荣机师大约500名。罢工投票从16号到今天，参与人数近70%。投票8月6号结束，7号开票。华航强调，已经愿意在部分议题上让步，工会不能以资方没有全盘接受所有条件，就说资方拒绝谈判，把所有的责任归责于资方。长荣指出，尊重机师工会行使合法的工会权益，但是仍然希望在可行合理的范围内，双方持续理性沟通协调。法国知名景点埃菲尔铁塔修改线上购票政策，游客大排长龙，员工计划本周罢工。去年超过600万的游客造访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月初把开放线上预购的门票比例从20%增加到50%，游客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管理阶层也决定为每个票种的持票人保留特定电梯，结果下午或者是傍晚离峰时间，为预购票保留的电梯一半是空的，现场购票民众却得等上3个钟头才能搭上电梯。法国总工会认为，新的购票措施除了效率低落，游客兴致大减，也磨损了员工耐心。为了更有效消化排队人潮，应该允许所有游客搭乘相同电梯。近几年，多达300名铁塔员工不满扒手猖獗以及维修保养工作，已经罢工好多次。被动元件利空不断，国巨今天失守了800元，以781元作收，痛失了股后地位。半导体厂信华以每股810元登上了股后宝座。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3点，来到11057点，成交金额156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3点，2256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29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9点，28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0.38点，91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5点，286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331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1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1分，成交金额4亿1700万美元。日元111.17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11美元。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宜兰县土场下午1点测得了38.6度高温，花莲县富源12点30分来到了38.3度，玉里12点40分也有38度。今天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彰化县、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基隆市、新竹县、苗栗县以及金门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然看不清，转来转去像个直升机，转来转去突然看不清，转来转去像个直升机，转来转去突然看不清，转来转去像个直升机，转来转去突然看不清，转来转去像个直升机。 谁呀？ 蓝色字谣一直在放，调酒师再给我一杯， 再来一杯， 因为我今晚就想调到我爽，喝到认不出来是谁。 谁呀？ 蓝色字谣一直在放，调酒师再给我一杯， 再来一杯， 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气一杯一杯一杯一。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是谁呀、啊？你好吗？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联播网，跟我一起有意思。 Go，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 Let's Go 一下。掌声欢迎广播女神大驾光临！ 你讲的好像我是这个小时的特别来宾。 Yeah， 欢迎来到 DJ 欧马克时段。 马克你好。 啊，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哦、我们现在要是要先蕊一下，待会要问九一一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现在要当那个，现在有很多那种，比如说政见候选人，然后譬如说你是总统，然后你是要选举的议员，你会先模拟一下，就是你会被记者问到什么问题这样子，这个叫什么会议啊？就是一个记者战略会议，就对付各式各样排山倒海你想象到想象不到的问题，你都要先准备好。 那不是受访者才要这样训练吗？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啊，你是访问者，你 哦，对哈。Go crazy, go crazy, 미친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아니미친도아니야아직도끝이아니야이자식기차가자고달려보자난리도아니야아니미친거아니야아직사람들이다다들모두모여하나되어미쳐가니까 Everybody just drop it like it's hot 함께하니즐거워지잖아아주어지러운몽롱하면서벗어나긴너무이르잖아청춘은젊음에도고충은젊음에도내일은없어 No day미친거아니야오늘밤미치려고작정한놈들이야오늘만미치도록달리잔말이야이야이야미친거아니야이야이야미친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미친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저사람들의손짓그젊음속에외침내가슴점점더뜨거워 Going crazy baby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Everybody getting all crazy Clap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Everybody getting all crazy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Everybody getting all crazy작정한놈들이야오늘만미치도록달리잔말이야이야이야미친거아니야이야이야미친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미친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Yeah We did it again. It's way too crazy out here. We're gonna rock it all night. The one and only. It's 2 PM. 平常呢，周一到周五的下午 2 PM， 下午的两点钟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首播时间。在这里呢，马克和玛丽会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跟有趣的话题，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但最近呢 ，Go Crazy 的应该是太阳吧？太阳真的是 越来越热啊 ！Go Crazy，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就在台湾很热，像现在的周末，我的平常白天我是不出门的、欸，我就躲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从那个落地窗看到那个太阳，我觉得天啊！我不能出去， 因为你以前住在市中心，你出门的时候就大楼的阴影到处都是。但你现在住在很空旷的地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以为新店很空旷吗？啊，你错了。 不是啊，就那个马路相比，应该是 新店密密麻麻。Oh my god！ 你不是住在山区哦？ 不是啦，哎呦。 不过你住在森林里面， 我还没有 到那边去。但真的就是看那个太阳实在是太大了，很 crazy。 然后最 crazy 的地方是最近有朋友从法国回来，然后刚下飞机，那当然我们问候就说 他就马上回飞机上了吗？ 不是不是，就问候当然说怎么样，很热齁，他说还好啊，跟法国差不多。 哈，欸，法国这边不是有热浪吗？ Yes yes， 热死人。最近呢，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有仔细听一下这个新闻的话，应该可以听到，就是在全球各地有很多地方都是破纪录， 像日本啊，塞他妈， 对， 奇遇， 对，连日本就是，欸，他们纬度高我们这么多，欸，更夸张是挪威纬度高我们这么多，欸， 挪威也很热。 Yes Yes， 北半球疯了，北半球都 crazy 了。无疑问前男友的约会，却他无意上你装备让他废将陶醉。星期五24小时星一点多还明媚，网络上50个分身里面一点都不累。无意装备让心想都太对，女生帮我发点偷偷人才，男生门口甩掉六块鸡排，毕竟更重要的是马甲线。你想就放着我飞，管你是小情侣是种快我飞，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飞。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喂，大林完翁啊！ 你完情何在？ 我甲中介用2000万买厝，到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有人卖千八，有人哦歪西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 无比无比，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64周，第五名流氓阿德亏欠，第四名李玉玺 Sing with me， 第三名 OZ 9M88 BO， 第二名 CTO， 第一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青年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劳动部长许明春，一技在身，受用无穷。劳动部发展署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青年提升职场技能。8月6号到10号，全国技能竞赛，各地好手互相 PK， 是年轻朋友展现自我、发光发热的舞台。邀请您来台中。一起为这些一身好技能的年轻朋友加油！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CTO。 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像在唱中文了吧？ 超级像。 宁波他歌舞是什么？宁波他歌舞。 强金坚，强金坚。为下个小时的歌先做好一下准备，心理上面的预备。Underlay. My high heels cost $100 bands. I'm dripping swag like dripping lace. Not top 10, but top 5. Now get it clear, make no mistake. Got a million in the living room, just sitting there like an ashtray. You bitches are under me. You bitches are drowning. You bitches are unemployed. I get the checks and I count it. I be in villas on holidays, sipping that rosé and chardonnay. A trip to Milan is a getaway. I'm with my man, sunny day. In my bikini, you celibate. Look at you go and you celibate. Dizzy got that sauce. And she whip it like a boss. Slay. Slay. With that sauce, slay. it like a boss. I'm a whip it with a sauce. Swerving in my own lane. We don't play with your games. Cash checks, we stack the racks. We did it on our own lane. Dizzy dizzy with a rock. All the fakes, you gotta stop. Put an H on the map. China man, we getting guap. I got a vision like 2020. Ready worldwide, it's 2020. Rock on out getting that money, money. But a whole damn crew be eating honey. That's the realest shit a boss could do. From Taipei to Shanghai, you know the move. Sometimes I'm nice, my flow be rude. And shit like the sunny, the pearl crew. I do it for the culture, for the people, for the nation. To the other level. Brother, why you gotta hate? Thought we was sort of brother level. Men, I'm just talking that real. Men, I'm just talking that real. Men, I'm just talking that real. And I'm just saying how I feel. With a soul slap, slap with it like a boss. I'ma whip it with a soul slap.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Dizzy Diesel 蔡诗芸，这首歌叫做 Sauce。 哥哥妹妹有一次在飞碟联播网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组团体呢，在今年他们有入围金曲奖，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评审的爱。他是我心目中的金曲奖得主，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Get It。 One man, a little something that seemed kind of strange about your game, a certain light in your eyes I just can't describe, you know. Maybe I'm wrong and it's all to the good. You're more like Nina Simone, just misunderstood. Either way, I'm trying to se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Get a vibe, get a feel, get acquainted with you. Oh, so don't pay no mind to other thoughts. Cause like who was there, bosses left us like a star. And true indeed that you're the greatest in my walk. So you believe that you were greatest who I are. Triple shy representative, and turn it up by any mean by incentives. And when we done, I start it up again and do it like the world by the end. Hey,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live the lif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free your mind.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e your guid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read your life. Any names are given. I'm a grown ass man to grown things. Burning up homegrown, let's grow ways. Five in the night, get righteous on me. Cries that the lights on rise, it's okay. Buckle up, it's we the only people left. Keep it low, it's for us, let it be cool as cat. Hush, prestige and lust. As we keep on seeking out, put your belly enough. While I keep on preaching out, yes, in us we trust. From these ashes, the dust back the hush. Prestige and lust, as we keep on seeking out, put your belly enough. While I keep on preaching out, yes, in us we trust. From these ashes, the ashes, the dust, like it up.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live the lif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free your mind.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e your guide. Wanna get it with you and breathe your life. Thank you. be your guide. Wanna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for your life. Da da da. Gotta get it for you, can't got hey. Gotta get it for you, can't got hope. 刚刚呢跟广播女神在聊天，我们在看一些就是歌手，然后可能觉得说哇，就她曾经非常红，很受少女爱戴，然后我想就问说那她最近在干嘛，广播女神就说她一定在打第五人格。第五人格是什么啊？是一个游戏吗？ 第五人格是最近很多人都在玩的游戏啊。 要怎么玩？ 你有听过吗？ 我好像印象中好像在 Facebook 有看过类似的那个文章。 反正我每一次知道什么新游戏都是因为出了外景，我看到豆哥跟大根他们在玩些什么。然后最近呢就像他们就是说什么欸，第五人格超好玩，然后你玩什么我玩什么，我跟你说我在练什么，然后巴拉巴拉等之类，我原本也只是听听而已。就没有想到那一天，然后他们就马上就要连线玩哦，还说还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哎、欸，怎么伺服器修两个小时，十一点嘞，十一点还有一个小时，十一点嘞，还有半个小时，十一点嘞到了，赶快赶快，等你等你等你，就是很 所以它还是一个大家就多人可以连线，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是一个团体，然后一起玩的。 应该是因为好像可以搜寻账号吧，然后隔几天我就跟我朋友，然后还有我朋友的比较年轻的友人见面的时候，他也在怎么讲得很细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在讲的时候我知道你们给他的代号是什么，然后你刚刚讲的有点长， 因为我朋友跟我就差不多年纪嘛，我们就三十几岁，然后但朋友就比较年轻，二十几岁，他也就是在着迷于玩第五人格。我就想说第五人格到底是什么？ 对，是什么？ 有这么好玩吗？那我来玩玩看， 姐姐玩玩看。 因为我就突然觉得说那我玩玩看。其实我不知道什么的手机光是下载第五人格下载一个小时， 不能下载， 下载很慢。然后想说，难道这是要高规格手机 才跑得动？ 对，然后我就放它，就是一直载到我那个手机烫到不行，要修开。然后我一度还想放弃，我想说不行，你知道那个圈圈都已经跑到一半了，你就觉得我一定要下载完。 就是等公车，就是明明它十分钟会来，你已经等了二十分钟，这个时候你也不想走。你要继续等下去， 就跟你杠上了。后来下载之后呢，就是我真的很久也很少玩那种，就是 怎样 那个画面，就是你要旋转是立体的，就像古墓奇兵那种。 那种我会吐欸， 就是我会觉得我不能理解往右滑跟往左滑跟往前跑，就是我的那个位置很 空间感， 对，空间感很混乱。它就是一个侦探收到了一封信，但是我后来发现。故事的剧情根本就不重要， 重点是什么？到底要怎么玩？ 重点就是呢，里面好像是有四个还是五个要逃脱的人，然后有一个鬼，就是看你要当鬼，还是要当逃脱的那一个人。那逃脱的那一个人呢，你就是当然是要躲鬼嘛，所以你在躲鬼的时候，你要去找一些，比如说什么机台，哔哔哔哔哔哔，然后解密码，然后就 可以逃走。 对，然后可能解开了几台之后，大门就打开，然后 我就逃走喽。 你逃出大门就那一局，就是大家都脱逃，就结束。然后鬼就是要抓到几个以上的人，然后鬼就赢了。然后那个时候 一次就五个人吗？然后一抓四这样子吗？ 我忘了是一抓四还是一抓五，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我都在当鬼。 所以你喜欢抓人？ 我觉得当鬼好像比较好玩啊。 哦，是哦。 但是我就是抓不到人，所以就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些 剧，所以跟你同场应该也蛮开心的， 超爽。 就是这个是笨蛋鬼，我可以冲积分。 对，你知道吗？我就是跟着那个人哦，那个人可能会回头想说，哎， 嘲讽一下， 为什么鬼不过来？因为我就是。前进不了，我就是一直在推我那个萤幕，就是说怎么会，就是你从小没有玩电动的人，你就是 没有办法。 对，然后我明明就是要往右跑，怎么就会一直逆向的逆时针跑？我就觉得那些人都在笑我， 对啊， 就没有看过那么蠢的鬼 开嘲讽。我天哪！ 如果有语音的话，我就会被笑到死然后就觉得。就很不开心，因为我玩了几次鬼之后，我没有就是 没有抓到任何人， 我每一次的结局就是一败涂地。 然后就所有人都逃脱，因为他最后有一个 ending 画面， 就所有人都逃脱。我也是有抓到过一个人，那个人如果被我抓到，我跟你说你真的很烂。但因为你知道，就是你一直输的话，你对这游戏的欲望就越来越低， 热情降低。 对，加上我玩那个，我会常常会觉得久了有点晕，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可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在那好像真的会蛮刺激的，就你要抓人跟要躲这样子。 所以一局，我们来看看《飞碟联盟》App 上面有很多人， 应该我觉得很多人在玩《第五人格》啊， 很多人知道，很多人知道。 对啊，大家都当人还是当鬼？ 好像大部分人喜欢当人比较喜欢躲，所以每次你要当鬼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人要跟你抢的吧？ 我都可是现在玩的人很多，所以因为一局就像是麻将，有没有什么神来眼，你要等四个人凑满，他们都超快就凑到人，然后就那一局就开始了。 是哦， 根本不用等。他们是看不到的鬼，比谁压得喘不过气，地点每天第一批人搬成客厅中我，你懂不懂？ 是一抓四，利勇利勇在上面说的是一抓四， 是不是抓到两个以上还是几个以 上就算你赢？是不是？ 我记得感觉不用抓到全部一抓四有多累？那个场地还是我空间感很差，那个场地对我来说好大哦。然后因为他们解除那些什么密码机，然后大门会打开嘛，会有个音效当然后就提醒说鬼，你要赶快往那个光亮的地方去，因为你可能可以在大门堵人，就在他们逃出去之前，我看到光了，我过不去，我真的是去不了，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天哪！两个平局，三个算获胜，四个以上算大获全胜。 想必你们是很少看到一败涂地这四个字吧？ 有人说遇到了蠢鬼逃脱了也不会快乐， 为什么？什么意思？ 志伟说，刚开始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腋下都会湿湿的，有这么紧张吗？ 因为如果你有开那个声音的话，因为我试开，其实它的声音就是那个 恐怖吗？ 没有到非常压迫，可是我是觉得是蛮有那个氛围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专心在玩，是蛮进入那个情境的。 所以基本上那个画面还是阴阴暗暗的，对不对？ 我当然可以开，你可以试玩一次看看啊。而且就是因为它前面的故事，因为我真的觉得故事剧情不重要，但是前面的故事剧情可能是告诉你说，哦，告诉你有分人，有分鬼，鬼要怎么抓人，然后或是你要怎么使用那些技巧，所以会有那个关卡。那有个关卡就是现在鬼来了，你要逃，就逃出这个房间吧，那个任务，其实就只是如果是一般的玩家，就很快就出去，就我们要继续看故事了。我光是卡在那个地方，我玩了五次。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无法前进， 无法前进。 所以那前面是一个 tutorial， 一个教学嘛，就让你熟悉要怎么样前进后退。 然后就说，到那个窗台或有个圆圈圈，你按了就可以跨过去。 按不到， 就跨不过去，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碰到那个窗台，然后鬼来就死了，然后又重来，死了又重来，死了又重来。 哇，那你当人应该也是。也是会很快就被抓到，就看到鬼以后 没有当人，我就不去解任何密码，我就躲在大门附近，门开了我就赶快出去不就好了？不可以这样吗？ 你还没有玩过人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玩过人，我就是一直要当鬼去拷人。 这个礼拜呢，应该很多人在期待着可以看到他们是 Tokyo Girls 吗？他们真的是东京人吗？ 我不太确定哎。 他们是 Perfume， 这首歌是 Tokyo Girl。很多人在上面说，如果你要玩那个第五人格，是不是？说开声音会很害羞，因为有很多喘息声，喘息声很明显。 我跟你说，鬼会拿棒子，就是你要很靠近那个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挥棒，然后你就是敲到后脑上，然后好像会有 好， 因为你把他打昏，然后打那阵好像会有，如果我待会抓到人，你就可以听到。而且你知道鬼抓人有多难吗？ 怎样？ 你打他第一次之后啊，他有点晕， 会反击吗？ 他可以再站起来再跑，但是你会有急。多久你不能动哎、欸，他会跑一段之后， 你要再往前追， 你要打他两次才可以把他绑起来。 App 上的大家就是我们的知识库 ，Perfume 不是东京人，他们是。广岛人 ，Hiroshima。 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好一起帮带金。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Yabby Yabby, 我是光宇。本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夜光家族，记得爱夜光留言板，邀请你一起陪伴、分享、倾听最温暖动人的故事。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な。え？信じられない。ひどいだよ。 在 Vivian 许若瑄的一首歌声当中呢，有一位可怜的生存者被鬼吴玛丽给抓到了， 被存鬼抓到了， 被，而且我很认真的怀疑他有点想在挑衅吴玛丽，他故意跑在你的前面两步，慢慢的跑，跑一跑，回头看你，再往前跑，再看你，看来是有点太低估你了，不小心失手被打到， 我要去抓第二个了。 这个小时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Usher 的 Climax。待会呢，下个小时来迎接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高潮。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So we both gave up. Can't take it back. It's too late. You reached the climax. I've fallen somehow. Feet off the ground. Love is the blood that keeps raining down. Where are you now? When I need you around, I'm all.So we choose to run away. Do we separate? Oh, don't wanna give it, so we both gave up. Can't take it back. It's too late. We reached the climax. I gave my best. It wasn't enough. You get upset. We argue too much.We made a mess of what it used to be love. So why do I care? I care at all.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可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转身甩板转下去。Two more。伸手张嘴拉拉筋。Three more。抬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全台天气炎热，台电观测下午1:50最高用电量达到3685.4万千瓦，已经超越今年5月30号尖峰负载量3677.1万千瓦的历年最高纪录。预估今天最高用电量3700万千瓦，最大供电能力3934.2万千瓦，备转容量率还有6.33%，灯号为供电吃紧黄灯。历年用电量前5名都在今年创下，2到5名依序为5月30号3677.1万千瓦，5月31号3671.3万千瓦，7月19号3670.5万千瓦，7月18号3646万千瓦。检调单位接获检举，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的股票上柜公司台元药股份有限公司近年营收不佳，疑似为了美化财报，涉嫌与其他公司虚伪交易，而且还有掏空疑云。台北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处发动搜索，并且约谈台元药董事长苏庆华在内1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证交法方向侦办。台元药投入牛樟芝与台湾原生药用植物的萃取技术、产品开发与专业培育，研发出保健营养食品、认证药品与外用品，产品曾经荣获台湾优良产品金钻奖。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厦主体工程今天第二次流标，桃机表示，目前400亿工程如果独立承揽，国内只有1到2家业者可以承接，但目前开放的可以5家联合承揽，经过市场访查，符合联合承揽条件的有3家，土建机电方面超过20家，预计本周五第三次开标，如果第三次再流标，将调整策略缩小规模。第三航厦主体工程完工其程已经由2020年延后到2022年底，如今两次流标会不会再次耽误完工其程？桃机不会延，目前确实落后，如果一直没人投标，恐怕确实晚一天就慢一天。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面对廉价航空及中国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香港国泰航空计划裁撤海外据点员工，未来3年可以省下超过40亿港元，大约台币158亿成本，其中大约10亿港元预计来自缩减机师福利和津贴，不过国泰还没有和机师达成协议。这项裁员计划包含海外销售、行销、货运和机场营运的整合。目前国泰航空在香港以外的100个据点雇用大约7600名员工，不过国泰拒绝透露有哪些据点或多少人将受影响。

好，大家好，欢迎回来。 好的，九一一呢，这次有新的作品跟大家问世。那现在呢，当然就是最红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找到了罗主任罗志祥一起哇咖喱咖后。 对。 那其实呢，在我现在拿到这里面呢，有五首歌都是你们最近的新歌，包括了《Working Holiday》啊， 对， 《爱我你会死》2018， 对， 还有建制的《G Car》， 对， 还有8+9这样子。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要用哪一首歌来欢迎大家？就是有一首歌，你们是觉得想要写给酸民的，就是这首《8+9》，同时也跟我们讲讲那个给酸民的故事，好了，好不好？这首歌 来吧， 给酸民的故事，因为《8+9》这个，人家都形容这首歌是，这个词是在，就是说八家将， 对，八家将， 八将，然后 跳阵头的， 不希望这个词是拿来贬低人的，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写成一首歌， 嗯哼， 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文化是这样，然后八加九也不能拿来骂人， 嗯哼， 对，我们就消遣自己这样。 后来发现影响力不足， 什么意思？ 你说没有扭转那个印象，是不是？ 我们的 MV 太长了，我们 MV 有15分钟， 啊， 不是，因为那个 小电影了吧？ 小电影， 对啊，微电影了， 对，纪录片， 嗯， 纪录片，对，然后就点击率也没有高， 嗯哼， 对。 但之前其实你们拍过很多支 MV， 然后一开始其实九一的爆红应该真的跟 YouTube 是很有关系的，有很多支你们的点击率都超级高。 对， 你们自己现在有归纳出一个就是我做了什么会高，做了什么不会高这件事吗？ 嗯，其实我觉得那是一波热度的关系。 嗯， 可能当初人家看到我们的东西会觉得很新奇， 嗯嗯 嗯，很有趣，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可能还没有这类型的团体跟歌手出来，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人家觉得说台语又加饶舌， 嗯， 然后又加一点奇怪的歌词内容， 嗯， 他们就觉得很有趣， 很特别， 对。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你一直在不断的去给人家冲击的时候，听众久了大概也会， 哦，你说会比较疲劳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现在在制作新专辑的时候，我们就有去改变一下我们新的做法。 哦，好。突然想到了，应该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就，你们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就是低音贝斯的人是谁？就刚刚讲话的， 哦， 对， 建制， 建制。好，然后刚刚在讲那个八加九要扭转形象的事， 我是洋葱， 还有一直没有讲话的是 春风。 好的， 啊，都没有讲大话。 大天在那儿听着伊伊，因也无啥物快乐天。但是有时阵真趣味，我嘛想要像因做咖啡。 他们都说我的朋友，也有人说我们根本不会表演，什么都为了那最初的尊严，到底放在哪边？一路好坏我不会忘记，感谢你拿着麦克风在 KTV， 也感谢你敲着键盘在 PPT， 这是2007 OK 啦兄弟。 欸，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如果现在今天呢在收听飞碟的大家对911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是现场，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那我有个问题啊，刚刚说到这一支 MV 有15分钟， 对， 那 KTV 版也15分钟吗？ KTV 没有上哦， 好像没有上 啊，因为刚刚在上面很多听众就开始觉得很聪明，觉得哦15分钟，那我以后钱柜最后一首歌我点这一首， 好像没有， 这首没有上 KTV 哈，啊，太可惜了， 希望可以上 啊，嗯，好，刚刚那个建制说到，就是所以现在你们的音乐有想要走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说一开始比较对，有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跟我们说说，嗯， 其实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反正我们之后做歌就是谨慎讨论， 嗯， 然后做一下功课这样。 哦，你是说之前可能就是会造成争议的部分，像是外国人啊， 哦，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有一个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个吧， oh my God, 对， oh my God, 对， 那个也闹得蛮大的， 对， 还有人因此而坐牢，我觉得好夸张哦。 对， 对， 对， 对， 对啊。好，所以说现在会要写了歌词觉得好笑之后，要慎思一下，好好想一下。 对， 所以你们会拿给其他人看，然后确认一下说，哎，欸，因为同一群人，我们思考模式是一样的啊，会给别人说，哎，欸，你看，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这样。 其实就是最做音乐最 抉择 最被绑手绑脚的地方。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会有一首歌是不错，但是可能会 大家会觉得不行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 嗯， 现在是要，而且更加上我们又有那种所谓的 偶像包袱， 不是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社会责任 哦，社会责任， 可能会有这样，因为有些人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在听你的歌， 哦，说什么教坏小孩之类的， 对，但是。我是觉得还好 了，我也觉得还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人的，因为感觉应该同质性蛮高的，应该就是你们三个人就算开完会以后觉得，嗯，这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然后就过了。那现在有其他人来帮你们把关吗？ 算有 、 公司的长官呐、啊。 哎、欸，你们自己不就是老板了吗？还有长官哦、喔， 就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对， 就是第四个人来把关而已。 然后第四个人跟你们的那个什么痛调比较不一样，他可以比较用比较新鲜的眼光来看你们，就对了。 他比较在社会责任那一面。 但是你们会愿意跟他妥协，还是你们会一直就是抗争，说要拉到哪边，就是还是想要你们的风格、你们的原意这样？ 看歌。 看，有时候会开会讨论啊， 看立场， 对啊，对啊， 看那首歌有没有必要， 为了 他的想法啊，有时候真的是有必要， 嗯， 有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做东西，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会去开会讨论， 嗯， 哦，好的，那刚刚我们听到八加九，然后最近的新歌当然就是瓦嘎利卡后，那中间呢，其实还有像是， 你是觉得他念得很乖，因为他其实不会讲台语， 瓦嘎利卡后。 好，瓦嘎利卡 后，可以啊， 瓦嘎利卡后， 台语可能还比我好， 真的假的？ 对啊， 你也是不会讲台语的人吗？ 我听懂，我会讲，但是我要 讲起来没认凳啊。 我要跟一直讲台语的人讲台语， 哦，会变得被识破手脚这样子， 我才会比较装。但是如果跟平常都是讲国语的朋友突然讲台语，我讲 啊，你可以现在突然讲今年三喜过来七杯，干到念到十这样吗？ 那很简单啊， 今年三喜过来七杯，去爆炸吧！ 哎 哎，为什么觉得？ 你说你突然觉得九一的台语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是不是？ 不是，是 没有，应该说春风是他平常本来就讲台语， 啊、 可是我跟建志平常我跟他对话也是讲国语。 因为春风刚刚就是一直靠前来说，现在是换我表现，是不是？ 你要讲一到十？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突然要讲有点难。 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 对， 好， 对， 好，所以三位没有要试，没有要试的意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三四五六七八， 高涨 高涨 高涨， 哎，高涨 高涨。 夜总是的红灯花，我所观看照片的人生只有黑无白，漂泊亲像一蕊已经花，无命天爱我爱你，但我并无啥过。我甘愿一世孤单，有一天日子你会分断我念我的心肝。我不是不爱你，是孤因我心上悲，现实压缩我家己。站在浪费你的青春，当初咱两个就莫做伙。如今发生这种小事，是啥问题？拢莫怪失礼。拢莫讲歹势，你知影这条路嘛，不是我真正想要选的。注定这回旅路，咱就到底行到呾。宁愿咱就做伙放下一切离开这，我甘愿一个人孤单爱我你的心。 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已经有听众在问到了，请问你们演唱会的座位图何时会出炉呢？ 哎、欸，好问题 啊、嗯！ 对， 座位图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看到过了， 对， 但是还没有。 那现在可以讲吗？应该不行吧？ 还没有确定、哦、 秘密。 对，这是秘密。 嗯，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座位就座位而已啊，有什么好秘密、啊？ 更加不太一样啊， 就是还没有、哦、还没把它真正的完全过 来。哦好，所以规划当中已经有初稿。那演唱会呢，会在12月8号台九线一票玩到底，小巨蛋演唱会。哎、欸，你听得到啊、哦？ 我听到。 好好好，小巨蛋演唱会，好，九一呢，从这个9月11号的时候会开卖，所以现在距离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差不多。 对啊，大家已经开始在期待了。OK。然后呢？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现在你们是混血儿的老板，然后你们跟旗下艺人的关系如何呢？他们是可以跟老板说啊，老板这个就是，哎，你们会对他们的歌或是歌词有审查或者有意见之类的吗？ 完全不会， 通常不会，通常不会。 哦，是哦， 对。 所以那他们就是想唱什么就直接 go， 就可以直接唱了。 因为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我们朋友了， 嗯， 对、啊， 我们公司的艺人其实都是我们以前从小到大生活在一起的朋友， 哦， 而且他们 有的还比我们资深， 对，而且他们 我们公司每个人做音乐都是自己有独立思想，就是他们想做什么一定有他们的原因，而且他们也都，我觉得他们也都做得很不错，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去干涉他，他写什么东西或他做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创作者，他们歌词也都自己写嘛，音乐都自己做，对啊， 那在做音乐的时候啊，现在在Wikipedia 维基百科上面会说911你们三个人有各自的分工，但其实现在这个分工是不是已经比较没有那么。没有这么明确，就以前可能有说，比如说洋葱可能负责什么写词啊，然后什么建制要负责编曲啊，然后春风要唱 rap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完全讲错了， 之类的，就是可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要做的事情，对，那这样你们现在呢？现在 也差不多，也是照之前的模式吧， 差不多， 对啊，所以你们各自担当是， 我是编曲， 洋葱是编曲， 对， 然后 录音。然后 建制是要在 Wiki 上面建制写负责监督编舞跟跳舞， 也不是编舞跟跳舞啊， 就是舞台方面他比较 就是 在行， 也不是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舞台表演然后整个流畅度， 对啊， 然后跟呈现给大家的东 西，像舞台表演他会排歌单，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唱几首这样。 哦， 就等于是拉大块的，拉大方向出来， 呈现给大家的东西啊。 对， 对啊，然后跟饶舌写词这样。 那现在因为自己的公司，然后自己混血娱乐也都在出了很多厉害的饶舌歌手、饶舌团体，有没有想过要做？最近其实，在音乐圈很红的一个东西叫做 Music Camp， 就是音乐营，然后就大家一起来，然后一起集思广益，一起创作这件事情。 我们有一个歌手今天才刚报名。 哦， 谁？ 赖慈宏， 赖慈宏，他之前就有报名过了。 哇， 好，所以也是会一起去参加。不是啊，我说混血，你们自己来筹组一个，我们自己 啊， 对啊，我们公司里面 平常都会这样的。 平常都在公司。 但是开，你的意思是说开放给外界？ 没有，你们自己的人，对啊。 我们很常就在公司，就坐在沙发上聊天，然后聊一些创作的东西。 嗯哼， 对啊，所以应该平常就有了。 好，所以不用特地说哦，我们全部人什么全公司一起来集思广益，因为平常就在做这件事情， 自然有遇到就 会，平常就在公司 了。在新歌里面呢，还有一首歌曲叫做《Working Holiday》，然后是我觉得在编曲方面是对我来说比较新的911，我在听的时候就不一样哦。来分享一下，你们除了现在当老板之外，以前也有过。打工仔的经验吧， 当然有啊。 对啊， 对。 春风有过吗？ 有啊。 春风以前有做过几份工作？ 很多哎、欸。 加油站 啊，饮料店。 嗯。 很小的时候还有服饰店。 嗯， 都有啊。 哦。然后洋葱呢？ 做最久的应该是 Seven。 哦，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然后。 他差点晋升为副店长， 还有保全， 就成为。可是如果成为副店长的话，会就没有现在的911嘛？因为你们那个时候的相遇是如何相遇的？ 他那时候退伍吧， 是一直都在打工啊，一直都在打工。然后 没有，是你退伍，然后你回来，你们店长叫你回去当副店长。 没有，就前去那里上班。 然后我跟你说，来我那边上班。 你阻止他成为副店长。 因为我说你副店长一个月多少钱，但是你来这边钱更多 哦， 而且做的东西肯定就是比较符合他的兴趣 吗？ 对，修耗时 哦，对啊， 就是也是比较符合他兴趣的 啊， 然后就来这边上班。 然后那个时候去上班以后做什么？ 他 我是做算 VJ， 对 VJ 哦， 制作影片的， 所以建制其实很早就开始老板之路就对了。 没有，我也是那时候第一份工作，我很久 了， 那十五岁吧。我 好小哦， 我做很多火锅店哦，然后 巧克力 店，在我家楼下， 马铃薯， 卖马，就是现在那种马铃薯里面要淋 cheese 的那个东西， 对， 啊， 马铃薯，然后还有什么修 house， 就 修 house， 对啊， 所以在修 house 里面认识，然后才开始有了911， 交手之前就认识， 然后才有现在的911，所以就算那个时候洋葱去当了 Seven 的副店长。 好像可能就开了十几间 Seven， 他就赚翻了。 对啊， 不会九一，我相信应该是赚的比较多的。 最好朋友泡面，五六个人在一起，总会想念老家朋友，开着四 群喝酒，一切 OK， 高举酒杯，等我回归 ，I'm rich man。 我来到这个地方，再看看这边月亮，和我的家乡一样，它只是不同迹象。我开始回头望，我开始回头想，我将来到底会怎样？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Working Holiday。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做出这样的一首歌呢？ 因为刚好很多朋友最近都出国去， 尤其这十年来， 对对 对, 对， 很多人去，一开始澳洲，然后越来越多，纽西兰、加拿大、英国都开始开放这样， 包括我们的合伙人也是，嗯，就是我们老板， 哦，他之前也是去那边， 就是那个 第四个人吗？ 第四个人审查你们音乐的人， 对，他之前也在那边， 啊哈。 他这边大概两年吧， 两年 哦， 对哦， 好，然后呢，在 一年两年了，两年 了，都要两年。 好，所以在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是，让你们为什么突然想要写这首歌？ 其实很多人就是去那边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嗯， 说要去存钱回来， 嗯， 但是我听到我朋友好像十个去的，好像只有两三个存到钱回来。 其他是怎样的花？因为很多人去就会玩，然后就认真体验就花掉。 就是 working， 就是 working holiday。 对 对, 對，就是 holiday。 对啊，就是边玩边工作。 嗯， 然后哦是 OK， 如果去看看的话， 嗯， 但有些人去工作真的要存钱的，那就更辛苦。 嗯嗯嗯， 那他可能就在农场， 嗯， 在偏离市区很远的地方， 嗯， 然后有可能要被霸凌啊，要被欺压。 哦， 对。就他们就会想起台湾的家人，这样 想起台湾的好。 那第四个人，他当初去，他是有被欺压的那一群吗？ 他会讲英文，所以其实还有他跟他老婆去。 哦，两个一起。 哇， 对。 然后回来就结婚了，这样。 哇， 你回来结婚？ 哦，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结婚， 也没有因此在那边而分开。 他可能对吧？对，没有， 就是因为这样才结婚。 对，就是因为去那边之后才结婚的。 这很难得哎、欸，因为我听到好多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去那边，然后在那边就是有新的另外一半 啊？真的吗？ 嗯，我听到好多是这个样子。 這樣 对啊，哇，那真的很难得、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在现场是九一一， 间谍放送，重新上膛，火力全开。阵容重组，是重现。You know where you are. You're in the jungle, baby. You're gonna die. 书籍《访华特点》，错过此生不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一闪一闪红绿蓝， 熟睡熟眠真放松。 头酷有睡魔之眠液，独家首创 AVS 专利， 智眠光加双耳平插技术，大脑放轻松，怎么睡都好眠。睡魔之眠液， 好好睡哦， 头酷有。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夏天来了，你还在喝瓶装水吗？宝特瓶装水长时间放在高温环境下会释放不良物质，不仅造成环境污染，更影响健康。为了环保，为了健康，自己带水最安全。太和工坊 TR55 水壶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时尚美观，大人小孩都喜欢。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请洽太和工坊。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就是九一， 嗨， 嗨， 耶。 当然呢，这一次有机会会听到九一来到节目当中，就是因为他们的新歌。他们的新歌呢，哦，要念台语，我怕怕。 瓦嘎里卡 后，瓦嘎里卡后，会找到罗主任罗志祥。然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九一你们的就是电视圈朋友这么多啊？像之前刚我们广告里面提到大根啊，然后宝咖咖啊，什么夏雨欣啊，等等等，对啊，那怎么认识到的？一个签一个这样。 是大根。 很多都是大根， 很多因为大根、 啊， 连一拉一百、 啊、对， 真的对对对。 然后我听玛丽还有讲，就是大根只要一去， 这可以讲吗？ 这不能讲吗？ 没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外地到台中、 啊，对，只要一到台中，然后大哥 就他就很多朋友就跑出去了，就很开心，就会来接他走啊。 哦 啊。 陈文峰就来载他走啊！ 上三国志的时候， 对啊，然后想说，天哪，大哥，你的辈分是让人家来接你出去玩， 对，九一一天团呢，要载大哥，为什么？ 台北也都是他会陪我们这样 哦， 对，所以互相， 所以是有深厚友谊就对了， 蛮深厚的， 应该真的是蛮深厚的。 是，好，那这一次跟罗志祥罗主任的牵线呢， 应该是在。尾牙场合认识的， 但是其实 之前有上过节目、 啊，不熟， 有上节目那时候不熟，但其实跟大根有一点关系 哦，又有关系了，好， 因为大根那时候都会跟主任出来 哦， 对， 然后我们又有去，对不对？ 嗯， 还又增加了， 就私底下，其实工作场合遇到是一回事，私底下玩在一起才真正比较熟一点， 对， 然后就说，哎、欸，那罗主任要不要来做歌？你们伸出了那个友谊之手吗？还是罗主任也说、我们可以先一起来弄个东西。 可以啊， 可以啊， 什么东西啊？ 可以啊。 那就有一次打麻将问他、欸， 嗯， 哎呀、啊， 所以是这个打麻将的局就是你们四个人吗？ 没有没有，他们没去过去。 哦哦哦， 对， 好，然后就问一下，那罗主任是在牌局上吗？ 对啊。 那你觉得他的牌技如何？ 很强、欸， 真的假的？ 对， 你自己觉得你的牌技如何？ 我还好啊， 谦虚哦。好，所以在麻将桌上面问说，好，可以来做一首歌。那做了一首歌之后呢，就是这个中间，因为我看资料上写说，罗主任就是要求蛮多的，然后就是有 哦，对 对， 会修，有时候会修改编曲， 嗯， 然后修改歌词， 嗯， 然后 MV 是他想的 哦， 编曲 MV 的编剧是他想的， 嗯。嗯嗯嗯嗯 对， 哦，然后最后呢，终于要做出一个兄弟情的一首歌。那在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蛮夸张，因为现在在广告里面听得到嘛。然后只要、嗯、只要其实只要听过，我不能多听哦，我只要多听 多听到两遍或三遍的话， 你整晚上都是啦啦， 整天会整天非常可怕。然后这一首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中有谁是王菲迷吗？ 哦，他要讲那个歌词， 应该是歌词。 对啊，一开始的时候 故意弄， 当初觉得好玩的，好玩啊。 所以一开始听到说哦闷这首歌，对啊，对啊，所以特意设计一下，对不对？ 对，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就在第一句就让你听到。 如果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嘿丢西瓜，不想回家，不想进家门。我喜欢每天晚上都跟兄弟混，从一年一直玩到关门。我的人缘好，但我都害怕，每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出去玩的早，我不找他，该问该喝，你知道吗？请你回避一下，我们才叫一家。真的想去的话，请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马奇，你的德威，最会主题 ，All eyes on me。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这个超级洗脑副歌，啦啦啦啦啦，瓦嘎利卡吼，然后跟罗志祥罗主任，这是九一一的新歌。当然最重要的是呢，他们在今年成团满第九年之后，会开卖他们在12月8号的台九线一票玩到底的小巨蛋演唱会。 Yeah. 那又鼓励耶。Yeah.好，所以呢，接着下来呢，就要紧锣密鼓的，当然除了宣传啊，希望这个歌更热更热啊，然后再来就是要推票啊，催票啊，希望可以高朋满座啊，然后加场再加场啊。 还需要催票吗？ 要，都要啊。 只怕就是秒杀而已吧。 不知道哎。 谦虚的三个人，谦虚谦虚。好，九一呢，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里看到你们。 MV 有个问题我想问，就是哇咖喱卡后，我就看到最后，然后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洋葱要被迫穿上一套很， 因为我要瘦身啊。 对，可是那太紧了，你知道吗？那一套韵律服。 你觉得拿一个食物形容洋葱，你会用什么形容？ 用食物形容洋葱。你说我现在看到他的样子吗？ 不是不是，那个 MV 里面的样子， 是不是茄子什么之类的吧？ 糯米肠， 不是，是米肠。 你就是把它包很紧，我想说好， 因为很紧才会流汗啊，啊有流汗才会瘦啊。 然后最后下面有一个画面，就是穿着韵律服的那一个人在头转。 哦，那是。 可是头转那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是你啊！ 为什么不可能是我？ 我不相信你会 热舞社社长， 你真的假的？ 没有了。 你如果12月8号有来，你就你看就知道 啊。其实替 他就是没有，不是的，你不要装了， 你要装了，你不要那么谦虚， 你不要那么谦虚了， 你也不要讲是你，就要来看嘛。 好，帮我先来一段嘛。 你先来一段。 三个人没有 alive 啊， 反正观众看不到啊。 讲每个人故事， 就是三个各讲各的，然后也不讲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是热舞社社长， 骗人， 真的啦， 啊，真的啦， 好啦， 你去查台中头转网。 欸、洋葱老实人，洋葱不， 你说我 没有办法骗人、欸。 你说我找台中头转王会 出现洋葱， 然后会有影片的吗？ 应该有，好像年轻的时候。 是还找，因为那个时候有影片吗？ 有 好了，没有了，真的开玩笑的， 不要装了。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叫 Breaking。 反正有可能会在12月8号那一天， 有可能。 我讲，等一下台中头转王这个社区就会变得， 会瞬间变热门榜哎、欸，台中头转控一个洋葱 头转王， 就都不是我。 洋葱很害怕，洋葱不喜欢说假话， 对，他不喜欢让人家知道他会调皮。 坚持要 啊，算了算了，我就配合你， 坚持到底， 我就配合你好了。在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很奇怪，说干嘛要摆明放个替身啊，然后觉得替身很辛苦这样。 不是替身， 好 不是替身， 所以我今天解谜了，我知道那个人真的是你，台中头转王， 对，是我本人。 好好好， 我来到节目现场了。 今天要谢谢九一一，谢谢你们， 谢 谢。我的马奇，你的德威，最会主题 ，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也是或是走到东去，我是落泪落泪落泪，我是落泪落泪啦啦，去哪都不用定位，周末都没有在睡，落泪党没有在累， KTV 你们盖棉被，哪里有去哪里有去，比谁都清楚，晚上十点排队到早上他东京姑姑，耶嘿嘿，大家都爱跟我玩，就连吃个饭都老累老累老累老累，耶嘿嘿，走路都会有点烦，不管身份地位，老来老来老来老来，哇咖喱卡后压力面阿力尬斗，只要有我在你的街坊邻居每天都会大雨大肉，我帮你赞耀又出没，各地连过个夜市身旁都是 model， 老来老来老来，我的马奇弟弟的威最会出气 All eyes on me，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糟糕了糟糕了，今天完整的听了两次的哇咖喱卡后，我觉得应该是很少人可以有办法。 我真的跟你说很可怕，你真的会 抵挡这个， 不自觉等电梯的时候你就开始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就是洗脑神曲。而且我觉得人的脑最可怕的是，当你一旦不自觉的唱起跟哼起某种旋律以后，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想一首新的歌来替代它，整天真的就会一直转哎。 而且就是昨天听了，所以昨天一整个晚上都是这个旋律。今天醒来好一点点，哎，刚刚我又听了，所以我今天还要再轮回一次昨天的感觉。 你刚说。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未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我不小心的。 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 本周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也都会在轮回的一件事情，就是请问这些年乐团年复一年的 Years and Years， 如果你知道2018年 Years and Years 的全新专辑名称的话，不管你知道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天然的手工皂。传一封简讯需要10块钱，温馨提醒哦。2018年最新的专辑 Years and Years 的中英文专辑名称都可以 UFO 加上答案加上姓名传送到55123。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流氓阿德的新歌，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怎么这么悲伤的歌啊？不要这样吧。 他可能是曾经我也想过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了百了 啊，我们都要这样子正面积极的活下去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很棒，明天见，拜拜。 蒙蒙渺渺的光影，他母的子的歌声，期待世界无人，今下今来吧。曾经我也想过，死死的甲开我，是因为一个人独唱的生日快乐歌，惦着问候的人生，不捌成真的愿望。打开的无要予家己惊伊的礼物啦。电话那头叮当的喘气声，无话通讲又搁不甘挂。行伫城市街头的十字路口，全然不知影要往哪里逃跑。明仔日绝对爱赢过今仔日，流着目屎掉着心内微弱的凉风。站起来啊，站起来啊，但是啊，曾经我也想过，死死的脚几弯，是因为我的心已经破了一大梁，一点的快乐拢无啊，连痛苦拢无感觉，只剩倔强放了以后，无咱的软弱。一个人徛伫雨天的雨伞下，六点山顶的雨声打伫心头的窗边，看着家己的心慢慢的慢慢腐烂。曾经我也想过死死的脚快活，是因为拄着少年是青白色的我。感觉见笑的无声，无通辩解的输家。 音乐全主打， 重新上场，火力全开。阵容重组， 特点，错过此生不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台湾大学特聘教授管中敏半年前当选新校长，但是教育部拒绝发聘。新任部长叶俊荣今天指出，本案无论重启遴选、打行政诉讼都有困难。他提出排除重新遴选、寻求制度性解决之外的第三条路，就是希望遴选委员会确定管中敏有没有揭露兼职、利益回避，是不是影响他当选校长的资格。管中敏曾经担任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外界指控他与校长林伟之一台湾大哥大副董事长蔡明星存在利益回避问题。台大林委会1月31号开会讨论，但是认为这不是林委会能够推论的。叶俊荣指出，他已经和台大林委会部分成员谈过，林委会不能只说尚难确认，希望台大开会确认，在程序中确认有没有影响，才能继续往前走。教育部今天公布玉山学者计划，经过审查，共有30校申请，141件申请计划通过46件审议，包括21名玉山学者及23名玉山青年学者，其中获得最高额500万的共有3人，玉山青年学者获最高额150万元的共计8人。至于聘任方式，玉山学者14人依短期交流方式聘任，7人依专任教师聘任，玉山青年学者23人都依专任教师聘任，玉山学者18人现职教授，3人为研究机构主管或资深研究员，玉山青年学者6人现职助理教授，14人为研究机构研究员，另有2名产业界人士和1名博士。军人年金改革方案今年7月正式上路，部分退伍军人不满改革方案，向国防部提出诉愿。不过，备役少将于北辰在脸书发文，国防部回应公文内容完全是将今年6月21号通过的服役条例再重复一次，强调诉愿人请求与法不合。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今天强调，这份意见书只是法律程序，不是最后裁定结果。陈仲吉指出，国防部依现行法律条文，先让当事人得知诉愿内容合不合于规范，但这不是最终准驳结果，诉愿内容由行政院诉愿委员会处理。台湾退伍军人权益保障协会和中华民国退伍军人权益促进会不满军人年改方案，今天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具状对国防部与陆海空军司令部提起给付诉讼，要求给付退除役给予差额。退军团体表示，立法院修改通过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之后，退伍军人莫名的必须减少生活用度，甚至面临生活困境，希望司法体制还给军人公道。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8点，成为7709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6点，成为1281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0.61点，成为54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4点，来到286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成为331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7点，来到2876点。

whoa, whoa, baby, give me some of your taste, yeah. Cinnamon, give me your feminine gelatin, cause that a cinnamon going crazy. Hey, baby, baby, you're the one I've been fiending for. When I'm dreaming of you. When you're gone, I've been screaming for you. So watch me, my chicken stuff. 等一下，把电脑移开是要看我跳舞的意思吗？ 对啊。先想一下舞姿也不行吗？ 不让你看。 哎、欸，我要把你电脑盖起来咯。 我曾经忘记，就是电脑在放歌， 盖起来， 就是完全一片寂静。 盖起来就不能继续播歌，为什么？ 就是这一台电脑的设定是这个样子啊，它一盖起来就拜拜了。 那如果是像 Michael 这样倾斜， 它倾斜到某一个角度，你就可以挑战它的极限嘛。倾斜到某一个角度，它就会 shut down。看完今天的电话量不是太踊跃，那还是我们 其实你就是每天一开始尬聊很新鲜嘛，啊，久了就是还好啊。 我知道，就是九一一刚刚讲的疲乏了， 疲乏了， 疲乏了， 感情就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经济学的术语，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等等，你是念五十次你就会理解了，是不是？ 就乱应用啊！哦，这个东西哦，大概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吧。 这是什么造句？这是空的啊，没有内容啊。 不是，就跟人家聊天聊到一个，就是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慢慢没有了。哦，大概就是哦，你说那个南极北极在融化，大概就是边际。 乱讲一堆，不要乱讲。 史上，你想当个最无知的人吗？你想要尽情展现你的无知吗？就乱用这些话就好了。 02-23-63-9955，好，如果没有电话的话，我们可能应该就是 模仿 Coco 姐， 不是啊 ？Coco 姐是谁？ 我觉得你刚刚是有点恼羞成怒，你有看他今天跟那个谁对谈吗？ 等一下，你今天怎么会听到这么早的节目？ 不是， 你这么早出门啊？ 是因为他访那个不知道台南的谁，然后那一段就是那个要竞选的人。他就是不开心，他要愤而离席。因为他那我没讲哦，我可以离开哦。然后就在跟他吵架，是新闻画面，因为他们好像都有直播吧。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因为广播间，除非你有直播才看得到。然后每个人主持人对于麦克风的远近、做法，其实习惯都不一样。 对。 然后 Coco 姐她是很比较习惯很贴麦克风的，可能她因为讲话很轻，所以我就一直盯着她那个画面，然后就讲那个语调，因为对方又生气了嘛，就要离席，所以就说：“哦，我觉得你是有点恼羞成怒 了。”好挑衅啊！ 我是假设他们说你是奸商啊。 哎、欸，你的新角色哎、欸！ 我要再。 你要再多听几次，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刚才 我觉得刚刚已经很像了， 第一次比较像，第二次有点被花姐影响，第二次有点像花花， 会吗？我还是觉得很像，我觉得 还是真的、啊，真的、啊，对，谢谢称赞。 02-23-63-9955，在桃子晚报，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现在时间是4:14，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00-5:00，现在距离你的下班时间还有多久呢？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线上跟大家一起，跟所有现在收听飞碟电台 FM92.1 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用文字聊聊天。Hello， 你好。 你好，马克好，玛丽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杨洋。 杨洋要跟我们说什么？ 是，不好意思，我想请教马克一个问题哦，因为八八节到了，要送给礼物，想送刮胡刀，应该是有那种三刀头的，可以赚跟不能赚的，不晓得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晓得马克对这个， 他很了， 真的啊，太好了。 哎，你要对了，你是要送爸爸还是送先生啊？ 爸爸， 爸爸， 爸爸，是别人的爸爸，干爸爸， 干爸爸， 是。他想送刮胡刀，有去看，有一种是可以动的，有一种时候是头三刀头的那种不能动的。 然后你要问， 想说是需要买到可以动的吗？还是说不能动的也很好用？ 也很好用啊，不能动也很好用，能够把胡子刮干净的就好用。 啊，马克本身是 能动还是不能动？ 我自己是某个德国品牌的爱好者。 哦，我知道百灵。 对，我是那个牌子的爱好者。然后我觉得 那个应该可以动。 他们出的不管是三系列、四系列、七系列， 没错没错， 都有一定的水准。 是，而且单价一定的起跳，单价都比一般高。 嗯，对啊，那可是 有考虑，可是 不用买到那么贵的。 是。 对啊，不用买，不用买到最贵的，不用买到这么贵，可能就是，看看干爹平常他那个使用的东西在什么价位，比如说，如果他的手表一只 佩纳什么那个很贵，叫什么？ 如果他的手表差不多是万把块的话，那你就可以买贵，你就可以买贵一点、高阶一点的机种。 那如果干爸爸都是戴 Swatch 的话呢？ 如果干爸就戴 Swatch 的话，你就可以买个三四千块的就 OK 了。 好，那我懂，谢谢两位喽， 拜拜， 两位好棒，好棒，好棒， 谢谢， 太棒了 ，OK。 小姑娘你好吗？站在路边在干嘛？我手中有一枝花，它被你踩在脚下，生气的时候会爆炸，炸完变成爆米花。既然有了爆米花，你跟我去看个电影吧。想要你的身体，不要你的花痴，一天就爱上你的 Tasty Table Leash。凶我也没有关系，就算脸是臭的，你的头发还是香香的。看不到我没有关系，凶我也没有关系，就算脸是臭的，你的头发还是香香的。 父亲节要来了， 要送 什么礼物呢？所以可能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下个周末是不是过了？ 还没吧？怎么样？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周末在过父亲节咯。哎，你没有要过父亲节啊？ 应该是需要的啊。 那你会送礼物吗？ 因为刚好九月份要结婚嘛，所以今年的父亲节礼物， 你的喜帖就是他的礼物 啊？不是，你的喜帖是我的，就会是就是帮爸爸订做一套西装 哦。 对啊，就是算是当今年的父亲节礼物啦。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Hey. 我是阿侯。 阿侯你好。 你好，我今天想就是问问马克 哦，怎么了？ 如果说你跟你的朋友两个人在聊天，那如果就是 就是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嗯，可是就是你们就是意见分歧，可是周围的人都觉得你比较有道理，对方没有道理。嗯，那他一直在就是坚决自己的决定。嗯，那如果是这个状况，你会怎么处理？ 就不要再跟他讲啦。 可是我们就是必须做一个决定，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类似投票的，可是他有一个神圣的一票， 他有神圣，所以你们是怎样？是共识决，就是他有否决权就对了。 对，因为大家都有否决权。 那为什么不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多数决就好了呢？ 嗯， 我可以提临时动议，可以修改章程。然后如果多数决不行的话，我可以改成五分之四多数决嘛，或者四分之三多数决。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对自己的意见都就是很觉得很重要。嗯，那就是越来越难沟通了。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常常他会一直坚决自己说的，可是明明就没有道理这种东西。嗯，对。 但是这个决定跟他有关吗？ 有关，因为就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 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就是一个确切一点的事情， 因为讲的太， 我们需要一个确切的事情来讨论。如果这件事情是譬如说要去吃什么餐厅之类的，还是这件事情是很严肃很严重，譬如说核电厂要不要盖在你家这一种， 或是只是就决定要吃哪一家炸猪排的话，嗯。这个程度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类似， 不要如果，我要现在，我要实力。 因为这个 比较有一点没有人在听啦，你可以放心讲。 啊，真的吗？ 对。 就是关于就是那个重机该不该上国道，类似这种问题。 好，重机该不该上国道？那这件事情呢？是你们表决出来以后，是你可以决定的吗？ 是不是啦？可是就是我们觉得、就是， 那就好了 嘛。就是你们的决定又不会影响任何的。 现在法律说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讨论再怎么热烈也是没屁用的，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嘛。对啊，所以就不用担心了，好不好？他要坚持，就让他坚持。 嗯，好吧。 再会了，阿豪 了，谢谢，拜拜， 拜。02-236-3995 App 上面有人说，哦，我还以为是他们决定完以后就可以上路了。 他们是谁？还是刚刚打电话进来是一些很有分量的人？ 就其实阿侯是，你知道某种就是高公局或是政府非常有决断性的能力、啊。真的假的？关4:23不好上班在听我们节目， 不是就是因为下班前要表决出来，所以然后我们现在想不出一个方法，想说哎、啊、怎么办？啊，我们不然问广播主持人， 然后问广播主持人， 问看好了，问看好了，好了，就 02-236-3995，你好 ，Hello 马克， 你好，你是谁？ Hi. 我是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娜娜， 嗨娜娜， 嗨你好，其实我不知道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 没有主题， 真的好开心啊，那我。跟你们打一声招呼，跟说 hello， 很开心我又打进来了。 然后又要挂掉了吗？ 祝你没有个美好的一天。 再见。 你真的是很喜欢打电话呢。 Could get used to this. 你现在正在 listen 的电台是 FM 92.1 92.1 的飞碟电台，在大台北地区， 就爱点你 UFO， 全世界也可以收听得到，就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飞碟联播网 APP， 或者是线上收听网路收听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是的，你是谁呀？ 我打了很久。哎， 怎么称呼呢？ 我是个虾婆婆。 虾婆婆？ 对， 虾婆婆要跟我们说什么？ 你们今天，我一直总想跟你们聊一聊，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谢谢你， 很喜欢你们两位。我想知道你们跟爸爸亲还是跟妈妈亲呢？ 都不亲怎么办？ 可 怎么办？是不是个难题呀？ 你说难题的意思是什么？ 虾婆婆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们不好回答吧？ 嗯， 不好回答哈。 小时候， 现在是爸爸节嘛，我就说是跟爸爸亲还是跟妈妈亲？ 我想是跟妈妈亲一点吧。 嗯， 是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我今天收到他们有简讯就传给我，就说你们知道吗？嗯，到底是生儿子好还是生女儿好？ 嗯哼， 哎，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他说最后的答案是专家告诉他生女儿好。 啊？ 为什么？ 为什么说是女儿比较孝？ 比较 孝 顺、啊、比较孝顺父母。 啊啊啊啊啊， 儿子呢？马克，你就不要在意了。说儿子大部分都是，不太没有女儿那么孝顺父母。 嗯哼， 这种说法当然，他不是完全的哈。 嗯 嗯，所以。因为我没有女儿，我非常喜欢玛丽。 哦，现在是要开放认干女儿是不是啊？ 我很 干妈， 谢谢你。我一直很想打电话给你们，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快80岁的瞎婆婆，我眼睛看不见，我只听你们的节目。我每次都在想跟你们说说话，我怕你们很嫌弃，一个老人家讨什么厌呢？ 不会的。 所以我不太敢打电话。我今天鼓足了勇气，今天这通电话可能是我这一周最大的事情了吧。能够跟你们讲话，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节目。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才华横溢，多姿多彩，我非常喜欢听。因为我眼睛看不到，我多想见见你们呢，没有办法，听声音就好了。知道，马克就要当新郎官了，祝贺你啊！ 谢谢。 我能不知道，能有幸吃你的喜糖吗？ 没有问题。 你有特别喜欢的口味吗？ 我可能是太那个开玩笑了，开玩笑，我太喜欢你们了。因为我的眼睛是从2014年开始越来越恶化，到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在一次你们20年台庆的时候，知道吗？玛丽跟艾丽上那个小燕姐的节目，我看到过你们大概的形， 大概的轮廓。 对，所以我一直就是现在为什么听不到艾丽的声音了，因为你们分分合合，那前些日子都自己做自己的，现在又合在一起了。我那时候非常喜欢听艾丽跟玛丽两个人在节目上的对话，非常有意思，而且你们非常有见解，而且艾丽的书写得非常好。这个桃子姐访问她，她出的新书，哇，那个人性道德分析得太透彻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年轻人，很佩服你们，谢谢你们有这么好的节目给我听。 谢谢虾婆婆，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哎，对呀，我不敢呢，我这是第一次，鼓足了勇气哈，跟你们说，不嫌弃就好了。 不会， 谢 谢你们，谢谢你们， 拜拜， 啊，拜拜，拜拜，谢谢。 相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打绿，他下了夏天，4:32，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等你的电话。 间谍放送，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湾乐团著名盛事2018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乐团大赛总奖金达500,000元，冠军将于桃园铁玫瑰音乐节与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暑假怎么玩最好玩？里程加速期满，怎么玩都好玩。8月底前刷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刷卡满额最高享15,000里数回馈，期满20,000里数就可兑换东京、首尔、北海道、巴厘岛等经济舱来回机票。网路申办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首刷礼刷满2,000元再送2,000里数哦。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限制及详情依国泰世华网站为准。 我跟你较好， 谁？ 你们啦。911罗志祥最新单曲《我跟你较好》现正发行。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电影 UFO 4:35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花 花，嗨嗨，你是谁啊？ 就是先下一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我去搜寻 Mark Orange， 它的12个 FB 会出来，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选哪一个。 它有几个？你说它有几个？ 那我说，这是一个描述啦。我的意思说，大概有32个跑出来，所以到底要选哪一个是你的 FB？ 我的 Facebook 的话，找欧马克会是最欧马克，然后有我的大头的那个是我。 了解。 嗯， 好的， 好的，解决了， 谢谢， 拜拜。 哇，轻松的问题我最喜欢解决了， 速战速决、 啊、快乐。对啊，要找到我的话超简单，你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然后那个图就是我自己，就是我本人这样子。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台北的菜包。 嗨菜包， 我想问你们，就是如果感冒发烧的时候可以去运动吗？ 不好吧。嗯， 所以是不建议的这样。 你是腿很痒是不是 啊？ 你很想去运动？ 哦，没有，我昨天中午的时候有去看看医生，因为我感冒发烧这样。 嗯， 然后看完医生之后就问医生说，那我今天晚上朋友有约我去打球，我可以去吗？ 嗯， 然后医生就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不是，没有，我是问他说，我今天晚上可以去运动吗？然后医生就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对啊， 我说没有，因为我朋友约我去。然后医生说，你想死的话你就去啊。 医生这么呛，医生这么直接哦。 对，然后我有点吓到。 哇哦， 所以你会觉得医生是不是反而在半开玩笑？你想要， 没有，他蛮认真，他有点严肃。 那你怎么还想再跟我们确认一次呢？ 哦，没有，因为后来我还是有去，因为我本来要去，就是要去找那个朋友拿东西 啊。 然后他就说啊，那么久没见面，我去打个球。然后然后说啊，比较扫兴，我要是去打，结果头超昏的。 对啊。 还在咳嗽， 我还没好， 太夸张了吧？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好？ 对啊，因为我已经感冒一个礼拜了。 你鼻音还是很重啊？ 对对啊， 好， 所以我昨天生日庆日，体能真的不能运动，因为我昨天在运动的时候头真的好昏。 嗯嗯嗯， 所以他说一个小时，我就说我不打，我太累了。 嗯嗯嗯， 对啊， 好好休息。 嗯，好， 再会了， 拜拜， 拜拜。之前呢，就是在做瑜伽的时候，然后瑜伽常常都是那种月费制的，所以也会有一些不管男生女生啦，就有一些会员就很明显就是他们在咳嗽。 嗯， 我就在旁边，我就觉得不要这样子，就是， 还是他是习惯性，有的人会习惯性咳嗽的人， 没有，他就是生病啊，你可以看到他很多动作做不好，然后就头晕晕的，然后又擤鼻涕，又就是这一些，我觉得不要。 而且瑜伽是那么密闭的空间。 对对对，一来是你不要害到其他人，二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在生病的时候做这件事情，还是大家对于就是说没有做运动身体会好起来这件事情有迷思，但是不是，就在你， 或是觉得自己病没有那么重， 就是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挑战你的免疫系统了， 嗯， 你就好好的休息吧，让你的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身体才会好起来的，大家。刚刚这通电话呢，也让我想到了上礼拜吴玛丽分享了她自己妈妈去看扭到脚的，也是同样的故事。 哦，你说就是明明 医生叫她不要动，她偏偏就说：“哎，我还是会去跑步。”0223639955，桃子晚报，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哎，我是金奶奶。 金 奶 奶，哇！ 我的那个原来我是，视力还好的时候有学电脑啊。 嗯。 那我的那个，上网的英文名字是 J E A N。 哦，金。 哎，金奶奶。 嗯。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金。 好喜欢听你们飞碟电台很多项的节目。我觉得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精神的一些快乐跟鼓励。 嗯 嗯，然后我记得前两年那个时候我视力还没有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在小燕节目里面看到你们两位俊男美女，我也发觉你们是很有才华的。 嗯， 然后听你们聊天啊，我都觉得好快乐呀。玛丽，你真的是好可爱一个女孩子。那个也恭喜马克要结婚啦，恭喜恭喜。 谢谢。 因为我的视力也是现在可以说是都看不到， 嗯， 只有家里说开一个灯的话，我往那个方向看，好像你们晚上看天上，我好像很远很远的这样一点点小光 哦。 所以我其实我前两年在治疗的时候也是鼓足勇气，又做了好多次手术， 嗯嗯嗯， 然后我也就忍着，我希望跟医生说，我只要能好，再痛苦再受罪我都可以忍耐，可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其他的问题， 嗯， 所以就后面就越来越不好了。 嗯嗯， 我本来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心情低落，都很想要解脱，可是刚才听到一位奶奶说男孩好女孩好，其实在我跟我老公以前我们都认为只要孩子生出来，只要是健健康康，男孩女孩都好， 健康就好。 我没有女儿，可是我现在目前我的生活都是我的小儿子，他比较心软，他下班一定会过来陪我用晚餐，帮我煮点开水。 嗯， 那我平日的话，我自己可以洗东西，可以用电锅学着煮一些东西。因为我听电视里面就有，只要用电锅如何煮出简单的那个营养餐呐、啊。 嗯， 所以我儿子现在渐渐的感觉到我精神心情也比较好了。 好， 所以我就很勇敢面对我现在生活。 太棒了。 感谢你，我先前听了那位奶奶声音，我觉得好像是夜光家族那冉奶奶样的。 找到知音， 我听她声音好熟啊，因为晚上我是听完光宇节目晚上最晚的重播的，我听完有的时候睡着，有时候睡不着。 嗯， 所以我就后面都很希望后面还有什么聊天的节目啊，帮助我睡眠。 嗯嗯， 因为不然我几乎都是要吃那个助眠药，就是优乐丁。 嗯嗯嗯， 所以这样就是儿子不放心，因为有广告说吃安眠药吃多会脑年失智，可是我跟儿子说妈妈年纪越来越大，我就越像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儿子他就叫我妈妈是姥姥。 嗯， 哎，所以我就说我今天也是听到那位奶奶这电话，我也鼓足勇气打电话。 好的，谢谢你 Jean 奶奶。 我真的是好开心有飞碟，因为我房间有收音机，是有一个遥控的，我躺在床上就可以，然后客厅也有，另外还有一个我儿子还买一个，就是一个小的拿在手上， 嗯， 就是到厨房洗东西干什么我也可以听。 嗯， 所以我就说飞碟电台，我甚至于家人还给我买了一件20周年的时候那一件 T 恤吗？ 哎，对，可是 天哪， 可是没有那个签名。 嗯， 因为我听飞碟听了很多很多年了。 嗯， 我现在这个心情只是说，我们台湾为这个视障的一些福利有没有更进步医学啊，能够来帮助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也好喜欢到电台去看望你们呢、啊。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听众真的带来很多欢乐，然后我相信也有视障的听众听你们的广播，只是有些人没有打电话。 嗯， 那光宇的节目 奶奶，你要相信，就是未来的医学绝对会。 是啊，我就是相信啊，也每天都向上天主耶稣祈祷啊，也感恩我身边的家人，还有我附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偶尔回来关怀我，所以我就说我最感谢就是飞碟电台好多好节目。 谢谢俊奶奶，谢谢， 真的。我 奶奶你开心， 不好意思，因 为奶奶怎么突然变这么 emotional。 前几天听到你讲那个笑话，就是小朋友上幼稚园那个、 嗯、 我一直笑，然后我还讲给我儿子听，我说、嗯、好可爱啊，马克讲的笑话，还有玛丽你们对话，我都觉得是给我精神，真的是好像给我心灵的鸡汤一样的。 谢谢奶奶打电话进来，也是我们的心灵鸡汤。 真的，你们都很辛苦上班，我知道，因为天气很热，要多喝水。 好的， 好，祝福大家，我们都平安健康， 奶奶拜拜。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时间来到4:52，今天的桃子晚报代班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柯志堂《无关拯救的事》。如果要找我们的话呢，平常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另外你可以找 M A R C O R A N G E， 可以找到我另外一个跟玛丽一起的 YouTube 频道“青春点点”的马克信箱，还有我的 Instagram 也是 Mark Orange。至于如果你要找吴玛丽的话呢？ 全世界各地的奶奶，拜拜咯、 欸、你不自己介绍一下，我特地留空档、欸、 你可以搜寻 你不自己介绍的话，那就是 玛丽的象牙塔 广播女神 玛丽象牙塔就可以找到我咯。 好的，最后送上柯志堂《无关拯救的事》。你很棒，你们很棒，我们明天见，拜拜。 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行，你的随行怎么就可以了？你的温柔，你的温柔为什么僵硬了？所谓殷勤安慰，我不需要那些，只想听你说晚安，在视线变黑之前一起带进慢慢上演，只想听着你祈祷，在天空塌下的时候，一起走进一座花园。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行，你的随行怎么就可以了？你的什么相依恋，所谓殷勤安慰，我不需要那些，只想听你说晚安，在视线变黑之前一起爱情慢慢上演，只想听着你祈祷，在天空塌下的时候一起走进一座花园。